都会拥有，一切一切我都会有。 说到和青春有关的故事，每一位听众都会有这样那样的回忆。创作于1955年的歌曲《青年友谊圆舞曲》，用明朗的旋律表达了上世纪50年代青年人的友谊、理想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。作为一首圆舞曲，这首歌曲流畅而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和个性。 蓝色的天空下 时光流水，歌声与微笑，是一首让70后80初印象深刻的青少年歌曲。歌声表达了青少年朋友将友谊遍布海角天涯的热切心情。自歌曲创作以来，每到欢乐的场合，常常使人们联想到用这首歌表达相互的情感。歌曲也多次走向世界各地，传递着中国人民的友谊。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，请把你的微笑留下，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，请把你的微笑留下。明天，明天，这歌声飞遍海角天涯，飞遍海角天涯。 迎回来，让我们继续寻找记忆里的歌声。 我思念故乡的小河，还有河边吱吱歌唱的水墨。 思乡念家是每一位游子最深切的体验。歌曲《那就是我》作于1982年，它歌词优美，像一幅淡雅而略带朦胧的山水画。歌曲通过对故乡的小河、炊烟、渔火、明月的绵绵思念，对母亲的倾诉情怀，把一个远方游子的拳拳之心表达得淋漓尽致。一起来听朱逢博演唱的《那就是我》。常年驻守在外的水兵战士们，他们的感情是丰富的， 由于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安危紧系在一起，所以他们的感情更崇高。歌曲《妈妈，我们远航回来了》用富于弹性和跳跃的歌唱，表现了水兵远离祖国后又回到母亲怀抱的那种兴奋、激动、快乐和自豪的心情。整首歌曲亲切、舒展、奔放，也是苏小明继《军港之夜》后的另一首代表作。 跳呀跳，在里飘带阵阵巨毛，我们踏着波涛远航回来了。嗨哦嗨哦，在悬臂叫呀叫，收起收起，在风里摇呀摇，平静的大海举出浪花，欢迎我们回到了母亲怀抱。妈妈呀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啊，亲爱的祖国！妈妈呀，你好，你好。泪珠泪珠在脸上掉呀掉，脸上脸上在尽情笑呀笑。湛蓝的大海，纯洁晶莹，像是献给母亲的蓝色捷报。妈妈呀，您好，您好，您好啊，亲爱的祖国！妈妈呀，您好，你好，妈妈呀，您好，你好，妈妈呀，您好，你好。 反映中老年人生活的歌曲中，《夕阳红》是一首优秀的代表作。词曲作者乔羽、张培基用时代感的歌词、优美的曲调，展示了一种强大的艺术力量。这首歌曲不仅得到了广大老年人，同时也得到了许多青年人的喜爱。好了，这里是记忆的唱片，让我们在《夕阳红》的歌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。古月代表编辑才涛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不过夕阳红，温馨又从容。夕阳是晚开的花，夕阳是陈年的酒。 夕阳是迟到的爱，夕阳是